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6号在首尔的特检办公室前举行记者会，谴责国务总理黄教安和青瓦台前任民政首席秘书官于冰宇是笼络国政的主犯。他们俩知道朴槿惠将权力都交给崔淳时还笼络国政，但没有予以阻止，反而同他们合谋。